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二嘅节目啦，今晚咧会乘住上一个星期嘅话题咧，就讲伊朗嘅伊斯法罕啊，先奴咧去完呢个伊斯法罕之后咧，咁啊同我哋喺头先咪后咧都继续分享咗好多喺伊朗游历嘅一啲经验。咁我哋其实上一个礼拜咧都有讲到好多人对于喺伊朗旅游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观感嘅。出发之前可能听到好多话，哎呀伊朗好危险噶，邪恶族心嚟噶，大家真系少少。心啲啊！咁但系我亦都有啲朋友去完伊朗之后，发现其实当地嘅人亦都好友善啦、啊，亦都好欢迎即系外来嘅人啦、啊。咁同埋咧，亦都相当安全嘅。咁啊，先奴亦都有朋友亦都喺伊朗啦、啊，咁啊自己有去过啦。咁所以其实你啊，对于伊朗有一个点样嘅评价咧？ 安全感的确系亲身去过先明嘅、啊。你觉得安唔安全嘅地方？ 我觉得安全啊。不过咧，我想讲咧，如果系单身旅游客。佢回教地區就真係小心嘅、因為始終都係咧回教嘅男性咧，對於外國嘅女性咧，佢哋會多啲幻想。咁所以咧，我覺得就避免一啲單獨同當地人，譬如出街去屋企住嗰啲咯。咁但係如果你有朋友成行咧 ，OK 嘅。咁但係其實好多嘅伊朗人咧都好友善，真係。伊朗人咧，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咧，2001年九一之前咧，嗰陣時咧，其實伊朗係好少遊客嘅。我嗰次咧要攞簽證咧好困難，我係喺巴基斯坦攞過。Transit visa 嘅，即係好辛苦先攞到入去。咁入到去咧，就真係好少遊客，尤其是係東亞地區添。所以咧，人見到我哋咧，成日叫我哋影相，唔係幫佢揸機，係同我哋影相，搞到我覺得自己好似明星咁樣。咁同埋咧，佢哋咧又會好想請你去屋企食飯。我都有試過，因為嗰陣時我唔係只一個，有同幾個朋友去啦。咁我哋都傾啊，好啦，咁去屋企食飯。咁通常咧，啲人啲民居咧鋪曬好多波斯地氈啊。佢哋譬如個飯廳咧，基本上冇飯台嘅，大家就係坐喺個波斯地氈上面食飯咯。好大 碗碟之類就擺曬喺地氈上面噶啦。 係啦，咁所以咧都幾好去感受個文化。咁當然亦都有人，即係我坐咗巴士都有人唔識講英文。大致上幾句咁就話，不如你嚟屋企住啦。咁係常有發生嘅呢樣嘢。 咁所以佢哋真係好客嘅。 係啦，我覺得咧上集我哋都有講咧，伊斯法罕其實真係一個幾外來文化影響嘅城市，佢都兼收並蓄啦。呢樣嘢亦都係波斯咁多年嘅文化有關係，即係佢哋其實不嬲都好外向。喺伊斯蘭革命之前咧，伊朗其實係一個西方嘅社會，佢哋好即係好接受啲外來嘅事物嘅。變咗咧，你其實今時今日你去到伊朗旅行咧，你話真係冇乜嗰個戒心喎，即係你會覺得佢哋啲人咧好友善啦，會好想同你傾偈啦。伊朗咧其實佢哋嘅教育水平好高嘅，你唔好以為咧伊斯蘭世界咧全部對啲女性都好差。伊朗當然都有啲係會壓抑女性嘅一啲行為嘅，佢亦都會，但係咧相比起其他伊斯蘭世界咧好好嘅，因為咧佢有九成嘅女仔咧係可以讀書啦，同埋咧其實好多都係讀咗大學添。系啊，不过咧，佢对于嗰个男女关系咧，其实伊朗系比较保守，同埋咧，佢有道德警察，佢唔系好容许咧一啲譬如冇关系嘅男女朋友咧喺街咧单独出街，所以佢哋拍拖偷偷地拍， 咁啊冇乜关系啫。咁男女朋友算唔算有啲关系啊？ 唔得噶， 即系要结咗婚咁样先算系有 关系。系啦，或者你系父女啊，或者有亲戚关系咯。咁但系咧呢样嘢咧，随住我第二次去咧，其实开始系放松咗好多嘅。我記得第一次入去好奇怪，啲人要拍拖咧要入去戲院嘅，即係分別唔同時間入， 前後腳入， 跟住就冇人睇到就坐埋一齊， 花樣唔好， 係啊，或者喺大學，因為咧佢哋學校咧而家都係嘅，中學、小學咧係男女分開嘅，所以佢哋係唔會有 mix school 嘅。咁但係佢大學就冇呢個分咯，咁所以大學就係其中一個佢哋拍拖嘅地方咯。所以咧，你諗翻伊朗嘅文化咧係好得意嘅。而家佢反而係由以前一個開放期咧變翻做一個保守期，所以咧 好多後生嘅其實係好唔鍾意，亦都係點解譬如近年呢，除咗話你伊朗嘅新聞係俾美國禁運啊或者制裁之外呢，另一樣就係佢本土都好多革命，包括2009年呢，因為佢哋嘅選舉制度呢，大家都可能聽過啦，伊朗式選舉制度呢，就係佢揀咗啲候選人俾你，然後叫佢投票㗎嘛。咁當年就有一個呢， 熟嘅呢啲制度。 係啊，呢啲好即係好身邊都有類似咁。咁但係佢哋全民投票嘅叫做，不過揀定俾你啫。咁當年呢，佢哋有一個呢比較受歡迎嘅，都係揀定咗㗎啦，但係比較受歡迎嘅一個候選人呢，最後呢竟然係選唔到，所以引發咗呢啲人上街示威，亦都係好大新聞，就變咗叫 Green Revolution 綠色革命嘅。咁之後呢就禁咗譬如 Facebook 啊或者 Twitter 呢一啲可以大家通訊嘅一啲軟件囉。咁但係呢一個思潮呢，政府呢知道呢年輕人呢係需要大力打擊嘅打壓嘅，咁所以好多人呢都係入咗去政治家嘛。近年呢令到年輕人更加唔信嘅政府囉。咁所以呢樣嘢呢其實真係好似世界好多地方都發生緊咁樣。其實今年新聞呢，你有留意呢，年初呢都有零星嘅革命呢或者一啲示威呢喺伊朗唔同城市嗰度進行嘅。不過呢官方就將呢件事冚咗囉。所以呢大家喺外面世界又唔係好清楚你真係而家發生緊咩事。 所以好多時都真係要真係走入去認識嗰個地方先至可以即係了解到入面發生緊啲咩事。 係啊， 我哋咁要攞到呢啲第一手嘅資料或者第一手嘅感受呢，都真係需要花多一啲嘅功夫先至做得到。咁就算我哋講建築都係，我覺得就算我哋即係依家我睇相啊，睇到嗰度啲建築物好靚，咁但係冇親身去感受過嗰種嘅氣派或者當時處身喺嗰個位嘅嗰個澎湃嘅感覺呢，你好難想像到嗰個城市俾到你一个点样嘅魔力嘅影响得到。咁我哋之前咧讲到，大家而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啦 ，rthk.hk 啦。咁啊，继续有先奴咧为我哋提供嘅佢喺伊朗伊斯法罕嘅影嘅啲相片啦。咁啊，譬如我哋上一集都有提到嘅，喺新城嗰边咧，亦都有一啲嘅新嘅建筑啦，亦都将佢同北面啊旧城嗰度拉上一啲嘅联系，咁啊去发展一个新嘅城市。咁啊，譬如一啲河道啊，或者一啲桥啊，大家都系见到话非常之靓啊。咁啊，亦都有啲朋友話：，我喺網上面見到一啲相好靚啊！咁但係其實先奴就同我哋講翻，有時當你親自去嘅時候咧，係有另外一種嘅感覺嘅。 係啊，我覺得伊斯法罕真係好靚嘅。其實我兩次去都好中意嘅城市。 如果唔係唔去兩次。 係啦，咁但其實呢個國家都好值得再去。即係頭先我講，除咗佢嘅建築好靚咧，其實而家一啲譬如同當地人溝通啊，你要知好多文化古仔，其實都幾你會係幾想了解多啲呢個地方嘅，因為始終佢嗰個壓抑得好犀利啦。咁但係咧，譬如伊斯法罕咧，頭先啊馮傑就話：，喂，我哋喺個舊城同新城有一啲咁嘅建築，其實而家呢個部分全部都係變咗舊城嘅啦。因為城市不斷發展咧，其實佢嗰個軸心都偏移咗。咁之前講個四花園大道咧，其實就係而家城市嘅主幹道嚟嘅，真係一路插落去對面南岸咧，都係靠嗰個地方。咁但係咧，我講嗰個33孔橋咧，基本上就唔可以行車嘅。咁所以後期咧，佢喺呢個城市嘅兩岸咧，係發展咗而家總共11條橋。有5條咧，就係我之前講嘅薩菲王朝起㗎啦。咁所以咧，佢嗰個城市好奇怪，因為本來呢個係南北通向嘅嘛，中間又過唔到車。咁變咗咧，喺舊年即係喺上世紀60年代嘅時候咧，佢哋重新規劃個新城。但係咧，結果咧就覺得咧，佢同個舊城脱節咗，即係佢帶唔翻啲舊城出嚟咧，冇咗嗰個歷史嗰個聯繫，變咗成個城市咧就好似係主要俾車行，就係交通。所以咧，我去到嘅時候咧，第二次去咧，2015年嘅時候咧，佢嗰條大街咧好塞車。點解咧？因為起緊地鐵。佢沿住呢條大街起地鐵咧，咁佢地鐵就好多工程啦。咁我諗都係其中一個佢想舒緩咧成個交通嘅，即係冇一個大型集體交通，佢始終對於一個差唔多成200萬城市嘅人嚟講咧係幾大問題嘅。咁所以咧去到咧又覺得啊，而家新去伊斯法罕，如果你唔去頭先我講嗰啲，譬如皇宮廣場都係比較花園地區咧，其實你去翻市中心咧係好垃圾嘅，即係個交通問題咧，其實唔係淨伊斯法罕嘅，好多伊朗城市都係嘅，因為咧好出名咧啲司機脾氣好差嘅，唔讓路啦，成日都係即係喺度響安啦，咁同埋啲車又真係雖然佢哋出產石油，但係啲車咧又好似差啲咧，廢氣特別多嘅。你會覺得咧，我都係好想走翻去皇宮廣場嗰邊咯。咁同埋咧，都會去河流嗰邊嘅。頭先我都有講咧，其實嗰度有好多條橋啦，好靚，都係遊客好想去嘅地方啦。不過咧，其實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就係冇水 咁啊，即系桥下面就系干涸咗嘅泥土嚟嘅啫。咁但系喂，你啲相影得咁靓，冇理由啊，有倒影有剩。 第二次有嘅，我有问啲人点解嘅。第一次去嘅时候咧，佢话我真系干旱咗几年。咁所以啲水咧由上游咧，其实比之前啲城市咧，即系用下咧都落唔到嚟。咁第二次佢又问啦，喂，我记得之前去冇水，点解有咧？佢話就係因為比之前啲城市吸咗好多咧，政府開始有啲規劃啦，佢就會每一個時間會放翻水落嚟嘅。 開水喉啦，政府終於肯。 係啦，咁同埋我覺得佢都會配合一啲旅遊季節啦，咁佢都會即係俾大家有水可以見到呢條河幾靚。 我即係話，就算係依家咁樣，佢都唔係全年有水噶咯。 未必㗎，咁所以都係幾睇運氣㗎。其實我兩次都係六月去嘅，即係而家呢個盛夏，因為嗰陣時咧好熱嘅。40度嘅，咁但系咧喺伊斯法罕咧，佢真系一个花园城市，佢种植好多大树，所以咧你喺大街上面行咧，系唔觉得话完全系好热嘅，完全好焗，咁所以咧有好有唔好啦，咁我都会感受到当时撒菲王朝带落嚟嘅嘢咧，而家仍然佢都系享受到嘅。 系啊， 要讲即系你话波斯文化里边咧，嗰啲水利工程咧，其实一直咧都系震惊咧后来嘅好多嘅历史学家。点解咧？因为其實今日嘅兩伊即係伊拉克同埋伊朗嘅，都係咧古波斯大範圍嘅地區嗰啲地方。咁其實咧當時嘅乾旱嘅問題咧，同而家係好唔同嘅。即係當時其實一個相當多水草啊，豐盛嘅啲嘅一個地方。咁當然兩河就兩條大河更加好啲啦。咁但係咧，其實伊朗地方咧都有一批嘅好出色嘅叫做自流井嘅一啲嘅水利工程。其實咧，佢就係一啲好古舊嘅，通過咧山嘅斜坡咧都分段。打入去咧，通過嗰個斜坡嘅水壓啦，就令到佢自己啲水會噴出嚟，係地下水嘅工程嚟。咁呢個自由井工程咧，其實係長時間咧令到伊朗嗰咧係一個好善於耕作嘅一個土地嚟。咁依家完全唔同嘅面貌嘅，因為當時嘅富羅山地方嘅可耕地嘅面積啦，同埋可以耕作嘅水平咧，係高於而家好多。咁但係咩事咧？其中一個大嘅問題咧，就當然同蒙古西征有影響啊，即係話當時其實破壞咗一大批嘅自流井嘅呢個體系。咁呢個都有好多人歷史學家認為批評你蒙古人，你做乜搞人哋啲井啫？你唔使住嘅咩？即係你點解要拆曬井？亦都有歷史學家認為係高估咗自流井嘅力量嘅，即係咁。但係我哋可以有一樣嘢可以肯定嘅，就係當時成個伊朗嘅核心嘅水利工程係好發達、好健全，同埋咧賴以作為耕作同埋供水嘅體系咧，其實係維持咗好長嘅時間。其二就係通過咁樣水利工程，你見到咧，其實佢哋當時嘅工程力量啦、數學嘅計算力量咧，其實係相當之強嘅。其中一個可以講就係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話，點解可以所有嘅城市都要向住麥加設計啊？又或者點解個廣場等得偏少少？點樣做得到嘅咧？即係其實你冇一個非常之複雜嘅測量系統，你冇可能做得到。咁其實因為伊斯蘭教要個禮拜嘅關係咧，其實中東世界咧係世界上所有地方最早咧能夠通過三角測定法同埋唔同嘅方法咧，喺任何地方咧都可以知道方位同位置。咁所以其實我哋話中東世界其實一直咧，除咗喺沙漠地帶暢通無阻，因為佢知道方向嘛，同埋咧佢喺印度洋嘅航行咧，佢都係領先。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佢知道嗰個辨別嘅能力啦、數學嘅能力啦、工程嘅能力啦、動手能力好強。咁我相信呢啲嘅即係因為宗教而生嘅科學啊、算術啊、計算嘅力量咧，其實係好影響到就算每一方面嘅部分，包括上我哋講嘅建築。都會係因為咁而有成果、 其實咧，如果講開咧呢個波斯建築啦，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同伊斯蘭建築係重疊嘅。咁但係我上集都講過啦，波斯個文化咁長遠咧，其實喺伊斯蘭前期嚟咧已經係有好多好出色嘅建築噶啦，同埋個風格咧同伊斯蘭係好唔同嘅。之後，今集我哋都會透過波斯建築去睇伊斯蘭建築嘅。咁波斯建築咧，其實佢嘅風格咧大致咧佢有分兩個時期嘅，一個咧就係前伊斯蘭時代，我就可能可以叫做拜火教時代啦，因為早期佢都係屬於拜火教。咁之前講過十三王朝都係啦。咁嗰陣時咧，其實佢真係好似頭先阿徐咁講咧，佢對於數學嗰啲好精湛。因為咧，其中一個波斯後期嘅比較輝煌時代就係我哋今日講嘅伊斯法罕風格啦。即係聽過咩知咧，其實係伊斯法罕嘅。喺呢個十六世紀嘅時候開始衍生嘅一個文藝復興，咁呢個都係最後期嘅一個叫做傳統嘅波斯嘅建築風格嚟嘅。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我哋就可以慢慢讲啊，究竟呢咁嘅建筑嘅特色点可以影响当年嘅一传统嘅伊斯兰嘅建筑元素啦。咁譬如咧，我哋见亲一啲嘅回教建筑啦，通常就谂起就一定回教寺啦。咁、回教寺你觉得点样嘅咧？冯杰，你形容一下啦。 回教寺会有个圆嘅顶啦，同埋旁边会有啲叫拜塔啦。 系、咯，系咯，都即系一般人都会谂起呢样嘢啦。但系圆拱顶呢样嘢咧，其实系边个发明嘅咧？ 喺罗马时期已经有噶啦，即系古罗马。 系啦，其实波斯咧早期都有噶啦。边个发明咧，通常就唔知嘅。但系啲人咧就会觉得系两河文明嗰度开始咧衍生有尝试。咁但系咧。原來咧，人類不嬲都好想試啲新嘢嘅，即係試拱頂咧，都試咗好多次嘅。因為你知啦，要有一個圓頂，咁我都諗，喂點樣整佢圓啊？同個結構力學，同埋你對於嗰、那個頭先阿徐都有講，那個數學嗰個計算都好有關係。 冇錯， 即係話你如果你要做到一個拱頂咧，嗰陣時個文化一定要翻咁上一水準，唔係淨係建築，仲要可能係科學啦、數學上啦。嘅計算你好精確， 就係你話砌積木就容易啫，起咁大嚿會冧噶嘛，你一唔識就冧落嚟會死人。 應該冧過好多次。 同埋你唔知幾年冧唔代表十年唔冧啊嘛，你知道而家即係我哋成日睇新聞好多建築物，咦起兩年新淨全條一齊冧嘅，你諗下一爭少少就出事。 不過以前啲人就唔係因為貪錢嘅，我覺得以前啲人咧真係為咗嗰個追求嗰個藝術上啦，或者係一個佢覺得係表示自己嘅民族嘅強盛，所以咧好多人追求嗰樣嘢咧真係 起靚佢， 起靚佢，我覺得係要一個力量。嘅顯示咯，一個財力，一個勢力嘅顯示咯， 或者係美嘅追求都係嘅， 美嘅追求啦。咁所以咧，佢哋好試好多方法嘅。喺伊斯蘭侵佔波斯之前咧，其實佢哋都試咗好耐嘅啦。以前咧，佢哋係比較識用泥做建築物啦，或者用石啦。咁所以喺軒教嘅時代咧，其實佢主要嘅神廟係拜火教神廟嘛。 咁拜火教神廟係點樣咧？我冇印象喎，即係。 因為拜火教真係好少嘅， 我講少少。今日咧，伊朗都仲揾到拜火教嘅寺廟嘅。咁咧，其實依家嘅喺波斯嘅拜火教寺廟咧，其實係由當時流亡咗去印度嘅一批拜火教徒咧，引翻個聖火翻翻去伊朗嘅。即係呢一個係當時嘅歷史，所以真係由當時流到而家嘅拜火教嘅嗰條線索咧，喺波斯自己咧本身都係斷咗嘅。咁但係今時今日你見到嘅咧，其實係佢哋認為啊，係一直冇識過嘅，就引咗去印度救翻翻嚟嘅一批聖火。佢哋話就堅持話冇識過嘅，咁就有冇識過咧，就真係唔知啦。 信佢 係嗱，聖火咧就有呢個傳言啦。咁但係建築物係有存在嘅，咁但係咧好多都係荒廢咗，因為始終喺伊斯蘭世界嘅時候咧， 異教嘢 係啦，異教開始都會壓抑嗰個拜火教啦。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喺薩珊王朝嘅時候咧，都起咗一啲咧剩翻落嚟嘅建築物，係一啲拜火教廟。其實佢幾次咧係回教寺嘅。你要記住咧，伊斯蘭教係比較遲啲噶嘛。咁所以當年咧，佢哋起一啲嘅聖殿咧，一定要係取材翻當時波斯嘅一啲宗教建築嚟做一個靈感。你而家見到嘅一啲遺址啊，就唔係伊斯法罕嘅，喺伊朗其他地方咧。你會見到咧，佢有一啲拜火廟嘅，咁佢本身咧都係一個方體喺下面，上面一個類似拱形嘅圓拱頂嘅。因為咧，薩珊王朝咧係其中一個時代開始咧，好成功製造到呢個拱頂。 嗱，必須要強調嘅就係伊斯蘭教徒咧，其實一由中東起家咧，其實堆嘅咧啲渣城市嚟嘅，就最強當時係大馬士革咧，都已經靚到不得了。一入到去波斯，見到波斯嗰啲靚到不得了， 哇！有 Doom 嘅， 完全係第二個世界。所以即係當時我哋話依個係一個盡量嘅吸收，所以去到一入到波斯，覺得真係驚為天人。 你教我啦， 嗰個質素啊、水平啊、有文明嘅狀況完全唔同。咁所以喺兩邊嘅融合係好明顯見得到。 係啊，所以冇打壓個波斯嘅文化、建築水平，因為真係比佢高好多。咁我淨係借用或者不如你教我點用啦。咁當時其實好多波斯嘅工匠同埋建築師咧，都會去其他唔同嘅伊斯蘭世界幫佢起回教寺嘅。咁所以我先講咧，譬如薩珊王朝係公元三至七世紀嘅時候統治呢個波斯地區啦。咁佢咧就慢慢發展咗唔同用泥去做嘅一啲。嘅圓拱頂，但係咧，你會見到咧，而家咧，一啲遺址咧係會爛咗嘅，即係因為始終泥咧，佢唔係一個咁強嘅一種物料啦。咁所以佢都不斷去試唔同嘅方法嘅。咁後期咧，終於去到呢個伊斯法罕時代咧，佢又真係最高峰啦，即係佢不斷都有演變。究竟嗰個 Doom 點可以砌越好咧？咁以前咧就可能單一一個泥啊或者磚慢慢砌到個形狀好似啦，咁但後期發覺同力學有關啦，喂點樣由一個方形嘅空間慢慢變咗一個球體先，中間嗰個轉接係用咩方法先，用邊啲可以個力會成全得好啲啊？同埋咧到喺伊斯法罕嘅時候咧， 嘅大圆拱顶咧，其实佢分内外两浸嘅，即系话咧，你室内睇咧，可能系一个正嘅半球体，但喺外面睇咧，你又发觉咧，佢有啲似咧，嗱，佢又叫好似一个球根，即系好似植物嘅根部或者洋葱咁嚟讲。但你唔好误会咗系俄罗斯嗰洋葱顶啦，佢个顶咧系尖少少嘅， 系 你睇翻，佢唔系一个正球体嚟嘅。咁有啲后期咧演变到系成个蛋形添。咁即係话呢，佢可以呢个技术呢高超度将嗰个球体有个变化。佢都用唔同嘅曲线将呢一个圆拱顶呢佢有多啲嘅唔同嘅变化囉。咁即係话哇佢哋追求嘢又高层次咗囉。即係其他人都諗緊点整个圆拱顶嘅时候，佢已经内外两层，佢已经搵到个结构嗰个精要的地方。咁所以呢圆拱顶呢就係其中一个波斯文化好犀利嘅地方，而去影响到呢个伊斯兰建筑嘅。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又翻到嚟建築二啦，繼續咧講伊斯法罕啦，咁亦都係咧我哋最後一節啦，講呢個伊朗嘅城市嘅部分啦。咁、我哋咧開始都要講多少少，就係究竟波斯建築同伊斯蘭建築個特色喺邊度？其實要分咧，我到依一刻仲係未分得好清楚，咁所以嚟緊最後呢一節咧，亦都會就住多啲嘅建築物咧去做一啲例子，咁大家可以睇住我哋喺網上面嘅一啲圖片，然之後咧就可以睇到，究竟伊斯兰建筑有啲咩嘅特色啦？咁啊，我哋睇啲圆顶，其实好似都系同即系我哋话罗马嗰啲建筑都有相似啫，但系唔相似嘅地方有好多添。 系啊，喂，其实啦，冯杰，你真系唔使咁紧张，点样分开伊斯兰或者波斯建筑？因为简单嚟讲，波斯建筑都可以属于伊斯兰建筑嘅其中一个分支，但系伊斯兰建筑咧好多嘅元素咧都系受波斯建筑影响。咁所以兩個咧互惠互生咯， 或者咁理解啦，即係伊斯蘭建築裏面咧，其實好多其中嘅部分係所謂嘅宗教建築嚟嘅。咁、一講到即係清真寺，其實好多種都係宗教建築嘅一啲部分啦。咁但係我哋將會講話，正話講緊好多嘅元素咧，其實除咗喺清真寺裏面出現咗，仲會喺其他嘅喺伊朗嘅建築物裏面出現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其實佢實質上就係講緊兩種有少少二為一、一為二嘅東西。咁所以我哋繼續講落去咧就得㗎啦。 咁而最重要嘅一啲技術係乜嘢咧？嗱，即系我谂每一个嘅时期都总系有佢最叻嘅一种技术噶。 系 咁而波斯建筑最叻嘅技术，先奴你会觉得系边一样咧？ 喂，梗系砌砖啦，即系头先砌 Doom 砌圆拱顶，你都识讲啦。罗马人都有开始砌啦， 系咯。 不过大家唔知几时开始啫。咁但系咧砖咧就真系咧系波斯发明嘅。如果大家咧成日觉得喂，我见到啲手绘砖咧，唔系应该好多年嘅咧咩？成日见到好多，譬如葡萄牙都有啦， 啊、 或者一啲新近啲嘅一啲建築物都成日用啦，其實呢樣嘢咧係16世紀嘅時候咧波斯發明嘅，因為咧以前一啲古舊啲嘅建築物咧，如果你留意啦，歐洲建築物都係冇一啲彩磚嘅，佢哋咧會用啲馬賽克去砌外牆一啲嘅圖案嘅、波斯建築咧之前咧佢哋咧砌磚係好慢，因為咧佢將咧一啲唔同嘅磚打到好細粒嘅顏色。就好似嗰啲馬賽咁細粒，就砌佢哋心目中嗰個圖案。咁所以呢個技術咧變咗，我咪要喺現場做咯。同埋咧，我要係整到好細粒，慢慢砌，即係砌到隻眼都盲啊！好多工匠一齊做啦，咁先可以做到佢。你知佢哋好中意砌啲好雕花、好精細噶嘛？咁但係早期又真係冇你後期見到伊斯法罕嗰啲咁精細，因為佢真係冇可能咧呢啲咁嘅花紋逐個逐個同你雕上去。咁當時點解會有人發明到呢、一個？叫做七彩花磚呢，原來有個故仔嘅。頭先我講啦，喺皇宮廣場呢最正中心南面呢就有一個清真寺，叫做伊瑪目清真寺啦，亦都係最緊要嘅清真寺啦，喺廣場上。咁當年呢阿巴斯一世呢，佢喺52歲嘅時候呢先開始起呢個清真寺，咁但係好心急， 喂，我唔知有冇咁長命睇到佢住， 唔使起幾十年先至起得到啊嘛。 佢要起25年，咁所以佢當中咧成日逼啊建築師，喂，你快啲起快啲，未起完地基起牆先，咁唔可能噶嘛。 頂先， 唔可能噶嘛，係啦。咁但係佢話誒唔好理啦。咁但係啊建築師咧就耍咗佢好多次嘅，但係又好驚喂你皇帝嚟噶嘛會耍我頭咧。咁但係佢都用咗一啲好即係聰明嘅方法啦。總之嗱，你唔信我，你就起唔到噶啦，因為得我先識起嘅。 哇！國王的新衣咁啊，真係。 結果就好煩啦。喂，唔係啊，即係你知你砌磚呢啲逐粒逐粒咁抹出咁相上去，好多人噶嘛。咁我點揾到人呢？佢諗個辦法，不如我哋咧就揾一啲人咧手繪咗磚，然後去燒咗之後，喺第啲地方做大量製造，跟住翻嚟貼咯。咁咪好快咯，起碼就少咗啲人慢慢相嵌鑽石咁樣嘅方法啦。咁所以咧，佢就發明咗呢種咧叫七色花磚。咁七色花磚咧，其實唔係七隻色嘅。後期你發現咧，佢有好多唔同嘅花紋，包括我之前講嘅好多啲好似類似植物嘅一啲蔓藤嘅一啲花紋啦，或者後期發展到咧係一啲阿拉伯文或者一啲波斯文造成嘅一啲圖案。咁你都會咧係見到咧，佢可以咧先前喺一啲工場嗰度做咗之後咧，慢慢貼上去。咁係可以將個工程佢可以比較快啲去做咯。不過咧，你如果你再細心啲睇咧，其實咧佢哋當時砌磚技術係真係好犀利嘅。之前我哋講過嘅圓拱頂啦，佢已經唔係一個正嘅球體啦，佢係開始演變到一個規則嘅球狀嘅物體，但係類似雞蛋形。咁但係咧，通常我哋啲磚係方形噶嘛， 係咯。 咁即係話其實佢又要計算到咧，每一塊有少少曲面嘅磚嗰、那個大細。同埋嗰個弧度咧，佢再畫去呢啲咁嘅花紋，先走去燒。所以咧，當年咧，佢砌磚技術係非常之高超嘅，亦都係要一個好精密嘅計算。你而家睇咧相咧，其實你見唔到咧，佢嗰啲磚嘅接薄痕嘅。 嗯， 你只見到一個咧好平滑嘅面啦，因為佢哋係會用一啲反光嘅磚。咁同埋咧，花紋同花紋之間個拼接咧，亦都係非常之緊密嘅。你完全咧係見唔到個破綻。咁所以你見到咧，佢係非常之精巧。咁另外一樣咧，可以見證咧佢呢一個砌磚技術嘅高超咧，就係、是、講一種叫做 Macquarnes， 叫穆加納斯嘅建築元素。呢、這個建築元素咧，真係講啊好難用口去形容，大家可能真係要上去睇相啦。 咁要放大嚟睇。 係啦，點解咧？嗱，呢個 Macquarnes 咧呢樣嘢咧，其實咧就喺十世紀嘅時候，即係喺呢個塞柱時代嘅時候咧，就喺伊朗發展嘅。咁同一時間咧，其實佢喺北非都有發展。即係咧，其實有西傳咗去咧，摩洛哥嗰邊都有嘅。 嗯。 咁但係咧喺伊朗啊，當然將佢發揚光大啦，因為伊朗人對於嗰個技術同埋嗰個美感嘅追求咧，係其他伊斯蘭世界無可以同佢比美。咁呢一種咁樣嘅元素係啲乜嘢咧？簡單嚟講就好似個蜂巢咁樣，佢用喺咩地方咧？用喺啲拱頂嘅下面，佢並唔係咧一個結構性嘅元素嚟嘅，即係佢唔會幫你咧。加強咗呢個結構，佢即係裝飾，因為佢哋以前咧拱門就好多啦。但係拱門我喺上面就算黐好多嗰啲花紋咧，都好悶，都係一個平面。我唔要將佢平面，我令佢 3D 化、立體化。咁咧，佢會將佢咧用好多個唔同好細小嘅組件咧。形成咗咧一個真係好似成個蜂巢咁樣。 大家如果見到喺網上面嘅圖片，有一張咧就係喺下面仰望上去嘅一個圖片，咁就見到係一個個唔同嘅真係好似蜂巢形狀咁樣嘅，一排一排一排咁樣就由上至下排落下面。咁、而呢一個位置本身咧，佢唔係室內嘅地方嚟噶嘛，佢係個入口，即係成個建築物嘅正門。 嗱，其實咧呢個元素咧係會出現喺拱頂嘅。其實喺室內咧，如果你有拱位咧，佢都會去裝飾嘅，或者啲角位咧，佢都會裝飾。總之佢令到你每一個地方咧都覺得係好有設計嘅。咁所以咧係非常雕花元素嚟嘅。 係啊，即係我哋話即係佢一個拱頂嘅內側入邊嘅嗰半弧入邊去做。咁你見到其中一個最明顯個效果係咩呢？就係佢令到一個所謂弧形嘅面積咧，就變咗數以十計或者數以百計嘅弧面。咁簡單講咧，就係每一個面咧，佢個表面嘅面積咧增大咗，俾一個直接感覺咧，就可以容納更加多七彩嘅色彩入面。即係本來冇得一個弧嘅啫，一個壓，但係佢而家變咗有幾百個。咁所以佢裏面可以裝嘅色彩咧就更加多啦。咁所以你個斑斓嘅程度同埋豐富嘅程度係好多。另外一個令我好有感覺嘅咧，就係即係之前 Dan 講好多關於斗拱嘅建築物。咁我哋話即係斗拱當然係一個 承重曾經有承重或者部分時候有承重功能嘅組件啦。咁但係九種係木建築，但係呢個係磚建築。我覺得佢起碼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話佢喺咁嘅方法內咧，係多咗好多嘅磚喺同一個點度。咁但係佢咧其實係用一個複合搭上去一層一層嘅搭嘅方法咧，令到佢可以係延伸，然後身上延伸，其實同斗拱嘅承重嘅模式係有啲接近。即係簡單講，就可以將本來冇咁飛揚或者冇咁伸咁多出嚟嘅部分，伸得更加多出嚟俾你見到嘅一啲部分。咁另外嘅感覺咧就係、是，即係佢係除咗係一個精巧嘅數學嘅模式之外咧，佢仲喺即係成個結構上係有仔細嘅思考嘅一種嘅技術嚟。 其實咧，佢又真係唔係完全係即係幫嗰個結構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可以見證咧，波斯人咧係對於嗰個幾何圖案啊，佢想變化，佢由呢、這個。二维嘅图案咧，慢慢去要扭下扭下咧，大家重叠之后再展开，点样可以变咗三维嘅元素咧？同埋咧，你如果见到咧，佢好似咧呢啲咁样嘅麦昆纳每一个元素咧，其实佢因为要跟随嗰个曲面啦，所以佢每一层咧，佢要递减嘅嗰个面积上，通常最底嗰个咧就比较大件啦，越到去中心最顶嘅部分咧就会系细件嘅。咁但系每一层咧嗰个元素咧都系重复，你见到咧佢咧虽然咧。第二層同第三層、第四層都唔同，但佢哋個形狀上咧係緊接得非常之好。咁有啲咧去到尾咧，你見到好似有隻小嘅腳突出嚟嘅，啲人覺得好似啲鐘乳石咁樣。最奇怪咧就係呢啲咁樣嘅 McQuanas 咧，每一個元素咧佢冇一個平面嘅，全部都係曲面嚟嘅。咁咧，但係仲有曲面裏面咧係整唔同嘅花磚喺上面，唔係方形，亦都唔係圓形。總之個形狀咧係你唔識佢形容，但係要喺所有頭先話增加咗嘅。平面上面咧，每一个面咧，佢都要砌咗个花砖，而每一个花砖咧，佢嗰个图案都系唔同，大多数咧都系用翻一啲植物做元素啦，但佢都系用翻几何图形嘅方法咧，令到佢重复嘅，咁令你会觉得哇，真系好忙啊！即係睇呢嚿嘢咧，你又會去駐足去研究耐咧。啊，究竟佢點起嘅咧？我又好似又重複，但係又唔係喎。 啊，聽眾可以上網可以 search 下有個 keywords 叫碎形啊。喺數學上嘅觀念叫碎形嘅，就係話如果重複一個圖形咧，嘗試物鋪平面嘅話咧，佢會呈現一種咧即係幾何級數上升嘅斑斕嘅感覺。咁佢其實佢同我哋數學上好多碎形圖咧係好接近一種嘅同樣嘅即係模式嚟。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咧除咗個設計咧係好犀利之外咧，其實嗰個工藝咧。佢嗰個準確度咧，都係非常之高超嘅。 又叫幾有錢先做呢啲？幾大？幾有錢？幾有力量？ 唔係淨係錢啦，仲要係你係有一個心機去做啊！ 即係你有錢有時間 啊！即係你，譬如粗枝大葉嗰啲人啊，我點可以整到每一個位？你睇下，其實你又見唔到接駁位嘅，即係磚同 好似畫上去一樣，真係。 係啦，磚同磚之間咧，你覺得咧係完全係無瑕咁無縫咁縫接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非常之特別嘅元件咯，亦都係喺咧伊斯法罕嘅期間咧係大量生產，亦都將佢複雜化。咁所以咧，可能其他伊斯兰世界你会见到类似嘅 McQuanas， 但系咧唔会见到咧好似喺伊斯法罕咁复杂同埋咁靓嘅咯。 嗯，啱啱我哋讲嘅呢一张相，你系喺边一栋伊斯法罕嘅建筑物入面影嘅咧？ 嗱，其实咧就系喺头先我讲嘅阿皇帝好急嗰一座嘅伊玛目清真寺见到嘅。 建筑二主持。先老曾卓然冯杰 我想讲翻咧 ，Doom 啊，头先咧，我讲咧话每一个回教寺都有一个好清晰嘅圆拱顶啦。咁喺呢个广场咧，有一座咧叫做洛夫拉克清真寺啦，就系、是、大家都好想入去睇佢个 Doom 嘅，因为佢个门口咧有好精致嘅 McQuanas 啦，同埋咧佢好特别咧，佢就系要行几级上去嘅，因为咧一般清真寺咧就唔需要行几级嘅，咁而呢个清真寺咧少有要行几级上去啦。你通过咧呢个有 McQuanas 嘅门廊之后咧，你系会入一条咧。好窄嘅走廊，呢条走廊咧，其实两边咧都系已经铺晒所有唔同嘅花砖，但系咧佢就好少光渗入去嘅。原来咧佢系一个好特别嘅空间设计嚟嘅，因为一般咧你入佩尔教寺咧，一入去你会经过一个courtyard一个内庭啦，开放内庭之后先去到你祈祷空间嘛，佢系冇内庭嘅。 佢就用咗呢一個走廊咧做一個過渡性嘅空間。咁目的咧就係想你咧。一嚟咧，我上集講過啦，成個廣場咧，佢嘅軸線咧唔係對物價噶嘛，佢要透過呢條走廊咧，帶領啲人行嘅時候咧，轉一轉咧，就要你對翻正個物價嗰條線。同埋咧，你當你去到中間嗰個主要嘅祈禱嘅空間咧，你發覺哇，頭先好暗，一去到咧，哇，突然間好光，因為咧佢上面咧有好多嘅光可以透過個 dome 側邊咧一啲小嘅窗口咧，射入嚟。咁而佢呢啲咁嘅窗口全部有通花嘅，即係佢會將一啲有光嘅影連埋個通花個影咧，會打喺牆上面，所以覺得更加神聖。咁呢一個 hall 裏面咧，都係全部鋪曬唔同嘅磚㗎啦，亦都係非常之精緻。主要咧係有黃色同埋藍色兩種顏色配合，但係唔係純藍色黃色，係藍色有黃色嘅圖案，或者黃色有藍色嘅圖案喺裏面，全部都係以一個植物做主題啦。原來黃色咧係代表土地，藍色是代表天空，但你發覺個 dome 咧主體顏色咧係黃色嘅，而反而牆身咧就係藍色。點解咧？因為佢想表達到咧係天地合一啦。所以咧喺呢一個 hall 嗰度咧，通常啲遊客都好中意喺度休息嘅，因為好少一個咧係比較大型嘅空間咧，你可以咁親身去睇到個 dome， 睇到個圓拱頂。其他嘅回教寺咧，佢圓拱頂下面咧通常就係個聖壇嚟嘅。咁呢個咧就係純一個空間俾你去祈禱咯。咁成個嗰、那個頭先我講嘅空間入去嗰個感覺都好唔同咧，所以咧係其中一個好受歡迎嘅回教寺嚟嘅。 但如果喺外面去睇呢一個嘅 dome 咧，又有另外一番嘅感受，因為同我哋譬如之前講西方建築史嘅時候所介紹嗰啲 dome 咧，佢都係有種唔同嘅。 我覺得有啲類似好似你叉燒包咁咧，最尾你係尖一尖出嚟，或者你食一個栗子咁樣咯， 係啦，尖一尖，係啦，好似栗子。 系啦，咁但系栗子就唔系咁規則啦，但系呢個就比較規則啲嘅。你都好似食蛋糕個 cream 咧 ，cream 啊頂一尖一尖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同咧西方嘅 dome 好唔同嘅，即係 佢哋係各自發展成為即係呢個樣貌嘅。 佢可能更加親近啲就係東正教擺展亭模式嘅 dome， 但係就遠離於即係純西歐模式嗰一種嘅。 係啊， 即係更加因為我諗即係同地中海文明、中東地方嘅中間嘅交匯有關係。 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喺嗰、那個十六世紀嘅時代咧，其實地球基本上咧已經係開始四通八達嘅啦，好多文化咧都互相影響。尤其是咧，大家都知道波斯咧不嬲咧個建築同埋個手工係好出眾嘅，即係當時咧好多人特登真係去波斯咧，尤其是伊斯法罕咧請啲工人翻去起嘅。譬如我哋咧好出名嘅泰姬陵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喺伊斯法罕嘅一個好出名建築師去設計，所以泰姬陵個設計咧基本上咧同伊斯法罕嘅建築係類似嘅。當然佢外牆咧係用白色大理石去設計，就唔係呢啲花磚啦。但係咧佢嘅建築風格咧其實咧都係伊斯法罕嘅建築風格其中一個嘅分支嚟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得到啊，當年啊波斯嘅建築師啊同埋工藝好搶手嘅。 咁除咗呢一個嘅清真寺之外咧，我喺你所提供嘅圖片當中咧，揾到有一個咧都好奇怪喎，即係嗰個奇怪嘅感覺係同頭先你所講嘅清真寺好唔同。呢、這個叫做白鴿塔嘅建築物，其實佢係咩嚟嘅咧？ 你睇下個外表咧，基本上咧佢就係一個好肥嘅圓形嘅建築物嚟嘅。 係啦。又唔算好高嗰隻高塔嚟嘅。 喂，但其實咧，佢有大約差唔多兩層樓高嘅喎。嗱、呢一個白鴿塔係啲咩嚟嘅咧？都係一個幾當地嘅建築物。其實咧就唔係喺呢個撒菲王朝嗰陣時發明嘅。啲人即係記錄咧，就話其實公元四世紀開始有，即係話其實喺宣教時代已經有嘅啦。 再早啲添。 係啊，點解咧？原來咧，當年咧，佢哋即係嗰度好盛產呢個西瓜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少咗啲羊粪，就係呢個氮 nitrogen。咁後屘發覺，咦，原來白鴿嘅糞便裡面有嘅喎。咁於是咧就起好多咧白鴿嘅塔咧，主要咧就係引佢哋嚟，即係休息之餘咧就會屙屎。咁佢就可以收集咧佢嗰啲糞便嘅。咁所以佢個建築物好特別嘅，佢係雙層嘅，佢有一個內鼓同埋外鼓，即係你當好似洗衣機咁樣。裡面有一個最緊要的部分咧係一個圓柱形嘅。咁咧佢咧中間咧就空嘅。而佢側邊嘅牆咧，你會發覺咧好多咧，好似方形嘅元素啦，砌埋咧隔離有窿，有個方形，有個窿，有個方形咧，分隔住咧唔同嘅層次去砌嘅。咁點解咧？其實每一個窿咧就係俾白鴿入去。咁呢個每一個窿咧， 貌似嚟嘅 係啦，其實佢有少斜出嚟嘅。佢俾呢個白鴿咧企咗入去之後咧，個螺友就向出。跟住咧，佢就可以呢糞便咧就跌去中間，咁佢就可以下面咧，好似成個井咁樣咧，就可以收集啲糞便。 即係成個係白鴿公廁嚟嘅，原來 係啦。咁其實咧，每一格都係可以俾一個白鴿咧喺嗰度企喺度嘅。即係喺最光輝時間咧，就真係喺薩菲王朝啦。咁當年咧，真係因為佢除咗經商好犀利之外咧，其實個農業都開始發展得好犀利啊嘛。咁大量需要呢啲白鴿市，咁於是咧喺嗰度起咗成3000多個。 哇！ 但係咧，而家咧，其實喺市中心咧係好少。我上個禮拜咧講咧呢個宗族性南望咧，其實喺最尾嗰個位咧，反而就有一個白鴿塔。我嗰次就喺去，就係市中心比較容易去到。其實佢好得意嘅，因為咧佢本身係一個圓塔啦。中間咧就好似井形，佢有好多唔同嘅幾何圖形組成嘅一個原柱狀嘅一個空間啦。你入到已經覺得哇，好 geometrical 啊，即係好幾何啊，即係好數學成件事。 嗯、 但係咧外圍咧，佢仲有一條咧係spiral 嘅一個旋轉型樓梯，你可以上有頂嘅。咁上有頂咧，佢就有一個小小嘅圓拱塔啦。咁咧嗰就好多窿，就係俾啲白鴿咧入去嘅地方嚟嘅。其實你發覺咧個外牆咧係冇窿噶嘛。 係咯，我就係諗緊啲白鴿點樣係飛入去個塔入面去咧，真係。 嗱，你見咧佢最頂咧，其實佢有少少窿咧，呢啲咧係佢叫 piper pot， 即係好似咧我哋啲胡椒粉嘅嗰啲窿咁樣，就俾啲白鴿入去啦，同埋頂。因為咧點解個設計會係咁咧？原來咧佢哋發覺之前咧，如果去牆身好多窿嘅話咧，會引到啲蛇爬入去。 哦， 食埋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佢哋嗰陣時個設計慢慢發展咧，就係外層咧就會整得好平滑，因為蛇咧太滑啦，爬唔到上去啊嘛，亦都減少啲窿咯。咁白鴿可以飛啊嘛，所以咧佢就會將嗰、那個入口咧擺咗喺頂嗰、那個圓拱嗰度。咁啲白鴿就係透過圓拱個裏面嘅窿嚟飛入去，同埋暗咧就令到佢哋比較容易去屙啊。咁所以咧，佢反而咧，你會如果你而家望翻上去咧，最頂嘅地方咧，佢有一個光環入嚟嘅，佢照射咗入去咧，嗰、那個感覺好神聖咯。你唔會覺得咧係俾拜甲嘅公廁 咯， 你反而覺得好似一個宗教建築咁咯。 特殊功能嘅建築物相當有趣嘅，因為就係因為佢特殊嘅 function 啦，所以佢整體嗰個設計點樣圍繞住嚟諗咧，真係相當得意嘅一個建築。 係啊，但係咧，我想講咧，嗱、這、呢個又同頭先我哋講咧，譬如皇宮啊，或者一啲回教之嘅神聖建築物好唔同啦。佢、係全部用泥做啦，會有一個好靚嘅瓦磚裝飾啦，冇麥框啦，所以咧，但係咧你都可以見證到咧，當時波斯帝國咧佢哋嘅建築咧對於個幾何嗰個執著啦，同埋咧佢可以咧即係咁簡單嘅，其實比白鴿屙屎地方嘛，都可以整到咁靚，都可以有咁多嘅智慧擺落去咧，你可以見到咧當年咧佢哋個文化水準真係好高。 佢啲磚咁樣磚跟住空間，跟住磚跟住空間咁樣去砌出嚟，其實呢個已經唔簡單嘅咯。係 啊，因為 砌得咁穩陣，同埋即係中間嗰、那個留空嗰個位，其實你兩邊仲要晾住一嚿磚喺上面繼續擺噶嘛。即係你睇我哋啲相就知道，咁樣嘅擺法仲要冧到有兩層樓高喎。 係啊， 即係其實又穩陣得嚟，又有佢嘅功能喺度，而每一格中間又計算過個大細啦。哇！呢啲真係啲數真係計得差啲都唔得 嘅 啫。 係啊。所以咧，去到伊斯法罕咧，有好多唔同嘅建築物，你都會見到，亦都可以見到當時佢哋嗰個智慧咯。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最后都可以介绍到一个啦，就是一个教堂啊。因为我哋咧，其实去新伊斯兰世界咧，就好少叫教堂嘅。 系 咁，头先讲咗啦，当年咧，其实好多亚美尼亚人咧逃离呢个奥图曼帝国嘅侵略咧，就嚟咗呢个伊斯法罕。伊斯法罕吸纳好多唔同外国嘅人啦。亚美尼亚人咧，好出名都系工艺嘅，佢哋好识做好多小手工或者一啲布料啊，佢会做一啲好少好多嘅发明。就好啱当时咧，伊斯法罕咧。好需要唔同嘅一啲藝術家， 咁所以咧，當年阿巴斯咧就話啊，不如你搬去河嘅南邊啦，我俾個地區你發展為一個基督徒區。嗰、那個區咧就叫租凡，而家仍然都有嘅。其實過咗咧呢、這個33號橋嗰邊咧，行不遠咧就已經可以到呢一區噶啦。以前咧就係、是、成片都係嘅，但係而家咧就只係集中某幾條街嘅啫。咁當中都有幾個教堂，其中一個叫 Fan Cathedral。Fan Cathedral 咧，梵克主教座堂咧 ，Fan 呢個字咧其實係來自阿美尼亞文，係解做修道院嘅。咁、你如果睇佢咧呢、這個建築物咧，其實咧嗱個華麗一定唔會好似皇宮廣場款有一啲、嗯，因為咧佢係冇用大量嘅瓷磚去鋪佢嘅外牆啦，簡單嘅只係用一啲泥黃色嘅磚去砌佢嘅外牆。但你發覺佢嘅圓拱頂咧係有佢個特色嘅，都係有少少尖嘅頂嘅。嗱，外面就好簡單，入到裏面，哇，真係可以媲美啦，可以媲美回教寺啦。嗱，因為咧，你發覺咧，佢係有少少咧，同當時伊斯蘭教咧嘅融合嘅，因為佢會用一啲金色嘅花紋啦，但係咧都係用植物嘅喎。 嗯， 同埋咧，佢有啲圖案上咧都係用翻啲伊斯蘭教嘅一啲符號嘅。咁當然咧，佢大部分咧都係畫翻啲聖經嘅一啲壁畫嘅。 嗯， 係啊。 咁佢就令到每一個角落咧都係好豐富嘅。 嗯， 但係佢外表又係咁沉實，但係入面又咁華麗。 嗱，雖然呢個教堂啦，但你又唔可以將佢歸納成我哋成日見西方建築嘅哥德式啊，或者一啲文藝復興式，佢絕對唔係嘅。我覺得佢反而呢個係伊斯蘭教同埋一啲耶教嘅 fusion 而生嘅一種特色。 入鄉隨俗 係其中阿美尼亞其實有一個好長漫長嘅。基督教歷史嘅幾乎係最早一個信仰天主教嘅一個地方咁、 嗯、 所以有好長嘅漫長嘅新教嘅歷史，咁而中世紀嘅教堂咧，或者東正教嘅教堂，好多依種金色嘅設計，咁亦都會見到就係正話講到波斯文化嘅影響啦。咁其實你見到裏面咧，其實依啲嘅波斯文化點樣融入到天主教教堂裏面，令到天主教教堂喺伊朗咧都可以展現獨特嘅波斯嘅味道。咁我諗依個就係即係依一個教堂嘅獨特之處。係 啦，我諗我哋呢兩集咧都透過伊斯蘭咧成日其實想講咧，究竟波斯文化同埋建築嘅偉大啦，點樣影響成個伊斯蘭世界嘅建築面貌啦？同埋咧。除咗佢建築咧，我哋透過伊斯法罕嘅城設計，你見到咧，其實一個偉大嘅文化咧，背後一定有一個好勁嘅領袖，同埋佢點樣令到咧一個城市咧起死回生，變成一個國際化嘅都市咧，一定要係吸收好多唔同外來文化咯。所以伊朗嘅伊斯法罕點解當年可以咁成功？ 咁今日咧，我哋建築二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呢兩集同大家講完伊斯法罕呢個城市，唔知道咧會唔會令大家咧對於波斯嘅文化咧有更深嘅認識啦。咁我哋之後落去咧，仲會介紹其他咧好有趣而大家咧亦都未必有去過嘅城市。咁大家咧亦都唔好錯過啦。下一個星期一晚9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